要不是上次朋友提起，我早就忘记你笑容的痕迹，忧伤的秘密，曾刻在我心里。要不是又经过那里，我早就忘记。奇妙的云朵，落叶的话题，还有那逝去的过去，那些曾感动你我的旋律，那些简单平凡的欢喜，一幕幕泛黄在那片笑声，那些照片的夕阳里，那个成长中改变的自己，那些无奈悲伤的问题，还在一个个忙碌的日子，醒来的深夜继续。就是不经意。